喂，好啦，翻嚟第四节啦，星期二得到啦。今日咧就因为之前讲咗好多嘢啦，咁啊唔够时间讲我哋好想讲嘅嘢，咁啊所以要加时啦吓。咁啊，刚才大肥就话有啲网友批评我哋吓寒蝉效应啊，寒到咧就唔敢讲大陆嘢喎。啊，呢样嘢呢啲人真系要俾人屌屎忽嘅，唔系讲笑吓。即系我哋最近呢几个礼拜食乌嘢，全喺度讲大陆系嘛？ 啊，六万 view， 第一个六万 view 就讲习近平没有下台危机啊！全宇宙净系得我哋够胆讲， 系 宇宙，我够胆讲全宇宙，冇人够胆讲呢啲说话。第二， 唔系、就是、后尾有花生台跟我哋讲话，佢啊觉得啊呢、這个气氛唔寻常。 咁所以我哋之前係冇人讲啦。咁跟住呢再前一个礼拜就三万几秒就讲黄岐十九大黄岐山要即係江派要除黄岐山。咁、啊、上个礼拜就讲南泥湾种鸦片，即係我唔知佢係咪去撚咗火星三个礼拜。定系咧啱啱昏迷咗啊，所以听唔到。如果系咧，咁我原谅你，唔使屌屎忽。如果唔系咧， 我 VPN 翻唔到场。俾即系要俾钱嘅，因为啊要俾买啲高级嘅 VPN 先得。 咁之前我哋一路都冇停过噶，断断续续，从来都冇停过，系嘛？咁啊，依节亦都要讲翻大陆嘢啦，因为既然多人听收得系嘛，咁啊继续讲啦，系咪先？咁啊，而且我哋咧，其实我哋节目从来都唔冇忌讳嘅，对于讲大陆啊，由我以前做节目到而家吓，因为从来咧，其实都系我自主研发嘅吓，一个叫做天安门大捷，一个咧就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个周年庆，11月7日，我庆祝咗几年啦。每一次节目我都有讲，每一次逢系嗰日我都讲嘅， 系冇错。 喂，从来冇间断噶，冇断噶，吓、啊、跟住讲中汽集团，讲嗰啲嘢，喂冇停过嘅，系咪？所以咧，啲人话喂。你又翻大陆做生意，喂，我系大陆好多生意，我生意唔少，系嘛？但系我一样照讲，有乜所谓啫？系咪先？又我又唔出样，吓，啲人又唔知道我系边个，系嘛？咁啊，所以我咪安全啲，系嘛？咁我冇问题，我一样照讲噶，我唔会有寒蝉，因为唔需要寒蝉啊嘛，系咪？我又唔会真系话俾人知系边个，系咪？咁啊，而家咧。啱啱报纸啊，呢个叫做系咪华尔街日报啊？唔系，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哦， 美国之音咧就讲习近平嚟紧咧就会进一步独裁啊！咁啊，佢话咧要即系可能咧有机会废咗啲常委，就将呢个集体领导咧废除。 主席制 系啦，就变成好似行翻以前老毛时代嘅主席制啊！因为咧老毛咧系党主席，而佢而家嘅身份叫总书记。嗱，因为总书记咧其实系差唔多邓小平时代咧先恢复总书记嘅，之前好似系冇嘅。 冇 系啦，因为就算华国锋当时都唔系总书记，佢系好似系国家主席啊，唔系佢系军委会主席、 军委主席、 国务院总理，连埋系咪？系咪当时都唔系总书记咧？我记得好似系之后嘅赵紫阳啊，胡耀邦 系 胡耀邦总书记，跟住赵紫阳 系 啊，当时嘅国家主席由李先念做过，跟住就 杨尚昆 系啦，跟住杨尚昆吓、啊，所以当时国家主席系个虚衔嚟嘅，因为国家主席咧喺叫做六十年代仲有国家主席嘅，后尾就因为 刘少奇就冇咗， 刘少奇就俾人怼冧咗，就冇咗国家主席。而九大嘅时候咧，嗰、那个叫做废除国家主席嘅林彪就因为呢单嘢就要逼老毛想兼任国家主席，咁就同老毛就闹到好唔愉快嘅吓。咁、啊、 总书记之前系有嘅。即系再之前系， 但嗰阵时嗰个职位就系、是、其实就系、是、 就冇咁高嘅， 冇咁高嘅系啊，好似邓小平曾经喺 邓小平系，所以反右系佢主持嘅， 系， 所以点解到 书记 系啦，所以点解到今日咧民反右系冇平反到仲有十几个右派咧，就因为当年邓小平自己做嘅， 系咁啊， 而家唔可以推翻得， 其实邓小平都系刽子手啦，即系好多嘢好多衰嘢佢都有份做，斗高光佢有份做啦，反右佢有份啦，系嘛？ 是文革冇份就做受害人啫。嗱，咁我哋讲翻啊，而家呢个叫做咧，习近平佢系想行翻老毛嗰条路啦。 所以呢轮失踪晒，而家北大河应该喺紧会议啦。 系，咁啊，消息就话而家北大河嗰啲啲领导人啊、常委啊、嗰啲国务委员乜鸠嘢，全部齐集晒喺嗰度咧，就讲紧数，即系咧而家未来点样啦？今次开会个常委人数几多个？吓，咁啊嗰啲职权啊，点样各方面，最紧要就系黄岐山保唔保得住？吓，咁佢咧，因为而家做咗三军统帅啦，咁啊两次阅兵咧，以前就从来都系首长好，首长好咁啊吓，咁但系今次咧就改咗做主席好，呢、这个都系一个寓意嚟嘅，有少少即系有啲启示啦吓，因为咧佢而家要想推翻佢，即系想佢啊推佢做国家主席，即系试紧水温啊，唔系国家主席，党主席。嗱，因为有个问题嘅，而家佢嗰个常委制咧就即系只能够做两届嘅啫。即系一个不成文规定啦吓，好似有冇写入宪章？ 冇 写入党章嘅，都冇写入宪法啦。咁但系咧，党主席就好似冇呢个限制， 嚟紧都冇呢个位， 因为冇啊嘛，系咪？咁如果系有嘅话，即系突然间僭建翻个党主席出嚟咧，就冇呢个限制，因为冇嘛。咁你党主席理论上可以做一世嘅。第二，啱啱喺呢个朱日和阅兵咧。佢就话唔会俾枪指挥党，咁嘅意思就系一啲共产党一定要识得听佢嘅意思嘅，即系话咧系永远系党指挥枪。 系啊， 咁如果佢做到党主席，咁永远都指挥枪咯。咁、那个军委会主席俾边个做都冇所谓噶啦，系嘛？等于佢话晒事噶啦嘛。所以呢个咧系好明显一个原因嚟嘅。但系呢单消息爆出嚟，究竟系真定假咧？ 定系有人爆出嚟想去见光死咧？ 系啦。 最后美国之音爆出 嚟，系啦，因为咧美国之音有一个常客叫郭文贵啊嘛，咁嗰边嘅势力大家都好明显， 冇领导， 系啦，大家都好明显系知道佢嗰边都系有佢嘅 hidden agenda 噶啦，目的都系要倒习近平噶啦，其实就系 而家唔系江派或者习派，系应该系倒习派。是因为分饼仔真的分得不匀，你成日以打贪为名目，但实际上就是你个人最贪。咁我即使我买中喺你度都死，因为你可能你习近平下都有三条线，我买其中一条线 A 队 B 队 C 队， 我买 C 队，但原来突然间 A 队 B 加 B 队斗埋条 C 队，我都系冇得捞。咁啊，唔好话其他所有，所以而家根本就系共青团又好，江派又好。基本上只要唔妥你习近平，而家都连成一线喺度玩紧，所以我唔觉得可以取消到常委制。 呢个应该好难嘅，因为咧当年就系因为老毛一个人话捻晒事，咁所以咧到后期邓小平先要推呢个叫集体领导嘛，唔能够一人独裁嘛。 系啦， 系咪？咁佢原因就系当时其实老邓上嚟嘅好大原因，其实都系因为有呢个华国锋嘅，系咪啊？人马喺度，华国锋系集呢个党政军大权啊嘛，等于第二个老毛啫嘛。如果当时如果唔系将佢推翻啊，就系、是、因为佢梗系同人哋讲掂数，喂，而家咁样唔得，我又系同行翻老毛，第二个老毛嚟啫嘛，系咪？都系肥肥啲啲，系个嘴度冇粒麦啫嘛，系咪先？如果唔系同老毛乜嘅鸠样，咁所以咧，佢一定系同其他嗰啲八老 sell 掂咗，咪送任穷啊，李先念啊， 王震 啊，陈云啊，咁嗰啲吓，唔系而家嗰个叶剑英嗰啲，佢梗系同呢班人讲掂数。喂，嗱，不如咁拉佢落嚟，大家集体领导，你又系皇帝，我系皇帝，大家做八个皇帝，大家共治，系嘛，共治嘅国家啦。以后你嘅仔女又系王子，我嘅仔女又系王子咯。咁变咗咧就。喂，一定啲人一定受噶，哇系，有八个皇帝好过一个皇帝，起码大家平起平坐嘛。咁所以咧，集体领导咧系好难打得破嘅。但系而呢条信息出嚟嘅有啲咩政治含义咧？其实我觉得未必系习近平想咁做，而系有啲即系反佢嘅倒习派特登将呢个消息放出嚟，塑造成习近平系一个。要差不多要行帝制，要行翻旧路，要消灭呢个集体领导，要一个学行翻一个个人独裁嘅老路，而从而咧系将佢斗倒嘅。即系我觉得系，如果呢条线成立嘅话咧，就系、是、习近平可能我哋有机会估中，就系、是、佢可能俾人逼佢下台，有即架空佢。当然啦，你话要佢下台亦都好难，但系如果佢到时保唔住黄岐山得翻一个人嘅时候，已经好明显已经系失势噶啦。 到到最后你咪到时咪一个挂，即系有个 虚衔， 虚衔、等于一个象征式嘅元首，下低啲人全部都唔理你，甚至乎到佢到佢开自己。请辞噶嘛，老实讲咪学老懵懂咯，话自己边度病啊边度病，咁到时又辞职，唔出奇噶，绝对有机会发生呢啲事嘅。 啊，因为始终都好啦，虽然话你话太子党支持你，我都唔相信成个太子党支持你。 而家仲有太子党支持你，你即系点讲啊？因为你一个人就要话晒事嘛，太子党以前大家都系王子，到你做咗一个皇帝时候，其他就唔系王子噶啦嘛，已经降级系嘛？ 系啊，因为以前共青团嗰阵时，即系温家宝啊、胡锦涛嗰堆人就喺度搵大钱，你就眼望望睇住佢搵大钱。到你上台之后，咁啊捧咗你习近平，想帮佢哋搵大钱，点知到后屘你兜埋我一分钟。 其实应该就系讲曾庆红嗰班人，因为曾庆红扶佢上去。喂，你都系曾庆红扶上嚟啫嘛，系咪？咁你要搞太子党，要搞啲红二代，你都要问一下呢个党魁先得噶，系咪先？喂，你唔好以为曾庆红系流噶，好卵坚噶，仲系成个而家成个太子党都仲系以佢为马首是瞻，系嘛？咁你睇住一个成个利益俾佢一个破坏紧。蚕食紧呢个利益，想将呢个咁嘅联盟打破，其实系好大反扑嘅。我觉得咧，呢几年来咧系不断塑造，将习近平塑造成一个独裁者啦。啊，当时佢其实上台嗰一刻，我都觉得呢条友真系要称帝嘅，唔系讲笑。佢所做嘅嘢都系似一条称帝嘅路。问题系佢自己上啊，定系身边嘅人 拱佢做？ 拱佢做，因为身边嘅人买中佢嘅话咧，梗系希望佢。大权在握，即系全部统领全国啦。咁但其他嘅人咧，亦都有捧晒呢回事喎。你知中国人最叻噶啦，表面上 枪打出头鸟。 系啊，喂，中国人就最叻系捧晒嘅，外国反而可能少啲，因为唔识得玩到咁贱，唔识玩到咁绝，系嘛？你见中国好多政治就系咧，即系好似你睇翻以前嗰个康熙。有咁多太子，咪啲人即系登判呢个太子真系造反啫嘛，系嘛？一样噶，捧佢哇，捧到心，即系觉得喂系系时候要做皇帝。点解太子两次谋反啊？系嘛？都系身边人判啫嘛，系咪先？咁而家习近平，其实我觉得咧，初时我觉得佢真系喂，而家你即系你当时早几年嗰个成个。行为嗰啲言行举止，好明显你都好似想称帝咁样嘅，逐个身边所有人逐个俾你杀晒，跟住咧你系集权，乜捻嘢小组都系你做组长，做够晒连经济你都要管埋，系嘛？财经领导小组佢系做组长，或者咩中央财经咩领导小组，乜捻嘢做晒？喂，咁你等于即系点讲啊？你同做皇帝有乜分别啫？ 做皇帝都睇咩皇帝？佢系唔似呢个康熙似雍正，乜都自己立晒嚟做。 系啊。呢、这个真系似啊！咁问题，你有冇咁嘅魄力呢？你有冇咁嘅政治智慧呢？即系可能部分有，但系咧，从好多好多，即系你见近呢一两年嗰种国际局势，你睇刘晓波呢单嘢，好明显你显出嗰种咧，除非佢显出嗰种咧，觉得自己系大国嗰种自信啊！我乜捻嘢都大捻晒嘅，唔捻使睇其他人嘅。 如果真系咁有自信，就放咗佢好耐啦，真系冇啊嘛。 系啦， 咁、其实佢主席好呢一句咧，其实系边个指示啊？ 唔知道，可能系柴仔，可能柴仔都未定。咁但系亦老实讲啊，唔会抗拒嘅。任何人坐到呢啲位咧，都唔会抗拒嘅。即系正如老萧系嘛？你听，你啲人嗌老喂，萧生好嘢，佢都未几 high。好多人都系咁嘅，乐在其中啊，觉得哇真系好嘢喎！我喂老毛啊，40年代啲人嗌毛主席万岁，第一个嗌嘅嗰个叫刘少奇，即刻俾老毛咧打断，佢人冇可能万岁，我哋唔要搞个人崇拜。屌你谂到林彪上嚟，唔系万岁咧，系万岁万岁万万岁。吓林彪每一次拿住语录咧，万岁万岁，即系用呢湖北口音咧读出嚟。不断咁讲噶，老毛听到喂飘飘然，跟住有条片系嗰、个侯德健有首歌叫《爱人同志》，系嘛？今日有条 M V 咧就系拍文革时候嘅毛泽东坐喺架军车上面，两边企几100万群众喺架车上面挥手，喂嗰种嗨到啊！佢觉得佢系。 唔系皇帝，佢觉得佢系上帝嚟嘅。 哦，罗大佑 啊，罗大佑嗰首《我人同志》嘛，有条 M V 网上面你揾翻啦。佢咧嗰喺个吉普车上面咧阅兵啊，我唔系阅兵，系应该国庆巡游，侧边两边都系人啊，嗰啲群众咧欢呼叶剑英同佢同一架车嘅，同一架车。跟住佢嗰个即系攞住顶帽啊，两边望嗰种顾盼自雄啊。喂，佢真系觉得自己系上帝嚟， 有啲似即系希特拉阅兵嗰啲片。 系啦，佢仲超应该系 high 过希特拉，因为嗰种咧，希特拉有冇当时有冇好似都有万岁，好似都有万， 即系嗌咩人唔识啦，啲希特拉嗰啲就， 即系好似都有嗌万岁，但系未去到万万岁嘛。跟住仲出埋邮票，毛主席万寿无疆吓、啊，五个毛头。喂，已经系去到咁样啦。咁但系而家个情况咧，其实我觉得慢慢嘅身边嘅人都会咁样泼佢嘅，迟早系擦枪走火嘅。我觉得泼佢嘅人又希望佢称帝，咁啊可以真系一言堂啊嘛，唔使理其他乜狗嘢咩派都要消灭晒啦嘛。咁但系喺你嘅对面嘅敌人只会越嚟越多，而且系掹到佢嘅势力系越嚟越大嘅。即系我哋分析嗰个情况就系咁，所以近嚟大陆又禁 VPN， 一嚟要封锁你啲消息啦，唔俾大陆咁样系咁传落去啊嘛，系嘛？因为大陆你都知道啦，共产党上台系枪杆子加不杆子嘛，你睇佢不杆子，其实可以分析到佢嗰个心态噶嘛，系嘛？佢讲嘢，其实共产党每讲一句说话都有政治含义嘅。但系而家因为嗰个宣传系统啊，俾刘云山控制咗，习近平控制唔到噶嘛。有好多嘢，习近平有时讲翻人话咧，佢哋唔报噶、哦。呢个刘云山唔报佢嗰啲嘢噶，净系讲佢啲好强硬嘅说话，咁啊塑造一个形象咯，系嘛？ 因为咧，其实近呢几个呢一年半载咧，大陆好多嘢咧系唔会出啲咁。差嘅，即系咁差嘅决定，或者咁嘅风声走漏出嚟嘅。但系而家佢不停喺度出错噶。 系啊，系啊。 每一件事出错都证明习近平系主，即系唔能够控制。 控制唔到大局，冇错啦。 即系好似啲小红维尼金箍棒入面就玩佢噶啦。 系啊，系啊。嗱，我哋上一集分析，小红维尼纪安，喂，好明显真系玩陈李，加上刘晓波嗰单嘢，系咪真系做到咁肉酸呢？喂，全世界咧，而家因为你有钱。真系唔敢出声，但系喺全世界嗰啲领袖心目中咧，你老母睇你几捻时死，一定系咁嘅心态噶。呢句说话翻译成唔同嘅语言，都可能系嗰个意思噶。 唔系净系套你，系所有嘅人啊。你譬如可能你嘅人民啊，周上嚟啊，譬如做咗好啲唔好嘅嘢啊，咁我哋中国人好麻烦。但系佢个时候心底开始睇你唔起，就系、是、因为你连呢个人都唔放过，因为。每一年嘅和平奖都会颁，你每一年都会有张空凳，其实好影响啊！即系每一年啲人提起呢件事，我哋就话香港人就坚持六四，你都眼咁眼眼啦，仲系全世界都未必一定，全世界再将个注意力摆喺我哋香港人， 好似阿咧华盛顿嗰个叫做中国领事馆门口嗰条街 改名， 叫做咩刘晓波广场啊嘛，系嘛？系咪好似改咗名啊？ 刘晓波路， 刘晓波路 想改一叫 啫。系啦，澳洲都有条啦，就嚟。 系啊， 吓而家全部都系。个问题就系 遍地开花。 系遍地开花，你每一年一到嗰日子，我哋六四啊，虽然天安门大捷都好啦，每一年我哋香港人提醒人，但系喺全世界已经开始好多淡忘咗，唔记得呢件事啊。 系啊， 但系。 刘晓波系 香港唔系全世界的焦点嚟噶，但系刘晓波呢个和平奖系永远都系焦点嚟噶嘛？系咪啊？每一年都会讲，跟住每一年曾经在生嘅和平奖得主都会再访问佢一次，由佢把口讲刘晓波呢一个人呢件事系点样？每一年都要讲噶，亦都会再访问呢个昂山素姬噶，亦都会一定问奥巴马噶。 系。即系咧，你好明显你系冇大国嘅自信咯，你有嗰种霸主嘅心态，但系冇大国自信。老实讲，你放个刘晓波出嚟，你真系惊佢会做到啲咩颠覆到国家咩？讲真啦，任何一个民运人士或者反对派出咗国就冇晒力量噶啦。 我呢个历史已经证明咗，历史已经证明咗噶啦。 系啊，即系出到去就冇晒力量啦。 唔使危景生啊， 吴以开希， 你我唔讲呢啲，讲呢、這个陈咩成啊，即系个 陈光成， 陈光成嗰阵时搞到咁，又蝙蝠侠去又。 俾人打就成。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一放我出去， 你讲乜事冇咯？ 咪乜事都冇咗咯？ 系啊，其实放我出去咧，反而解决咗件事。 其实 余杰喺大陆俾人打，打两年去到外国，而家咪喺外国生活咯。今日仲做埋特朗普支持者添。 系啊，冇所谓嘅，因为已经咧去到嘅时候咧，即系中国人特性，你哋就会喺外国度，唔好意思，内斗啊！你睇下魏京生觉得佢民主之父，跟住不停同其他人喺度不停内斗， 要争做大佬咯，个个都争做大佬。 但系呢啲所谓大佬喺根本上都冇影响力。 系啊， 唔系因为你根本咧呢啲，你离开咗个国土就冇影响力噶啦。 仲有一个问题，共产党咧系会做搵好多人喺你身边制造好多事，令到你嗰啲衰嘢咧就放大好多倍，少少事跟住咧就搵人一定威逼你有你身边嘅人，就特登制造啲丑闻俾你。黄丹成日攻击佢系同志，又话去叫鸭，台北叫鸭，共产党专做呢啲嘢噶啦。 唔得，吴以开希点解咁肥咧？就因为佢食紧类固醇啊嘛。吓，因为佢有病噶嘛。 吓，食到咁肥咁啊，知呢个又同佢当年个形象啊争好远啊。 系啊， 以前后生好靓仔噶。 系，因为佢而家一路食紧类固醇，成个面系圆晒啊嘛。 系咯，而家肥咗咁多，肥过我咁滞。 今日肥系肿啊，系成个面圆，因为食类固醇嘅后遗症嚟嘅。 哦， 啊、你睇下嗱，你可以习近平嗱，仲有我估两三日出现， 系 吓咁你话啦，呢个清帝之路点咧？ 我觉得佢好难清帝成功，可能会失败，甚至乎好似洪宪咁样咯，吓做一段好短时间嘅主席，跟住就俾人拉落嚟咯，唔出奇噶。我觉得真系有机会行翻啲旧路嘅，因为历史往往都系不断重复嘅。而习近平而家咧，有机会系俾佢身边嘅人拱佢上去，要削晒其他人，但系其他人唔系你想象中咁易废嘅，即系我都讲咗好耐，江泽民、曾庆红呢个集团，曾庆红叻嘅叻在咧，我都节目讲咗唔止一次，讲咗我谂几十次噶啦，系叻到咧，佢系去照顾所有嗰啲红二代、官二代啊，红二代、革命二代，你谂下啦，佢连林豆豆都有照顾埋，林豆豆已经冇力噶啦，佢老豆咁样死仔温刀意寒，边个会睇林豆豆？就系、是、曾庆红会睇林豆豆，佢连林豆豆都照顾埋，你谂下全中国嘅所有红色江山嘅人，佢系照顾晒嘅，所以佢叫做太子党党魁，你习近平系佢捧出嚟嘅，佢要搞死你，佢又有能力搞死你习近平嘅，所以我觉得嚟紧咧，嗰、那个利益又牵涉到中国嘅利益实在太大，一个海航嘅话讲几多万亿，跟住安邦保险又几万亿，间间都讲几万亿噶，即系你成个中国嘅太子党可能控制讲紧过百万亿嘅。是咪过百万亿是等于美国嗰个 M1 供应量。咁你諗下啦，咁大嚿钱点可能俾你习近平一间话晒事啊。你又鋸返开以前回复返集体领导每人一份，每人五千亿身家得唔得啊，你喺喂每人唔好话五千亿啊，每人五万亿身家得唔得先，原来唔能得㗎，你要一个人一百万亿身家，其他全部零。而家就係咁样，你话叫会唔会反扑先？ 所有嘅私生子又好，真实嘅仔女都好，其实已经斗到呢全部人呢都已经攞晒安全护照去晒美国，去晒澳洲，去晒啲地方。点解呀？因为如果你真係话得晒事，个个有安全感，就唔使啲仔女喺嗰度。係而家越高层嘅人就越佢又唔能够有裸官㗎嘛。係咪呀？嗰时话㗎嘛。即係唔系习近平讲㗎，係但係而家个个都系裸官，包括习近平都系裸官。 个女走咗。 係啦，咁点解 呀？佢家姐齐乔乔系澳洲人。 全部、啊、除咗习近平两公婆唔系之外。 啊！佢老母唔系，佢老母喺深圳住，佢冇外国户籍。 系啦，咁啊，净系得你老母同即系你老母啦，即系同埋你两公婆。点解咁嘅？喂，你都话晒事啦，咁仲点解要喺外国咧？ 因为佢都惊俾人哋清算。 系啊， 喂，大陆真系中国人一清算咧，就系讲冚家产噶啦。 就唔系好似啊热狗嗰边嗰啲清算咁啊， 真系冚家产噶，真系要你灭族噶。 嗱，好似呢、好似呢个时候咁， 惊你报仇就系真系抄家 滅族。好似呢个时候咁，早轮咁。就已经传啊呢个薄熙来放咗啦，啊保外就医啦， 保外就医 系啦，话你肝癌啦，保外就医啦，点样点样，跟住去一个好，我唔记得去边度去沈阳定系边，大连 系翻翻去大连啦， 喺个大连一个风景好优美嘅地方，俾佢安度余生啦， 系 点解嘅？ 习近平，如果我同你搞到咁样样，我实要碾死你噶啦！但系点解仲可以喺呢个时候放到佢出嚟？ 因为嗰个仲裁人唔系佢嘛，话事人仲有个阿公喺后边嘛，曾庆豪嘛，仲有个太子当党魁嘛， 系咪啊？你有一定有个逻辑性噶嘛？你千方百计就要铲除呢个薄熙来嘅势力噶嘛？系咪先？未必坐到你老死，但系点解会喺呢个时候释放你？仲要喺大连嗰度？想办法俾佢安享最后尾，如果真系有病嘅话，嗰几年 系 点解？ 唔系个问题就系点解系大连？ 佢以前喺大连做官啊嘛， 即系点解？既然系咁嘅话，就唔应该系大连。 系啊， 送佢落广州， 放得翻佢大连，其实都系好出奇的。 放虎归山咧，叫做 系啊。 吓，每一样嘢 佢都摆佢落福建啊嘛， 包括香港在内都系， 系嘛？ 香港有好多人怕，喂，而家习近平点样点样、嗯、啊？未来咧就嗰阵时诶撑六八九，咁咧就西环治港。林郑上咗台之后。张晓明成个西环所有嘅人好似消失咗。 哦，系啊，真系好低调啊，而家 好低调。 系啊， 跟住能够继承六八九嘅陈茂波一下反手，真正嘅财政司嗰、那个就 任一招， 任一招， 任一招，而家系影子。 因为你连俾你早班，因为由头到尾我知道都系陈茂波系会计佬。佢想早班，想将自己提升嘅民望变成一个财政司，可以话得事呢、這个机会，林郑都唔俾你，即系林郑系有人撑嘅，而一定做得到，所以就用任一招嚟搞你。任一招一出嚟，一讲呢一放话，你而家就变咗陈茂波系条靓，佢要附和你所讲嘅嘢。 系， 佢仲衰过以前电视都冇上过陈茂波。 系啦， 即系出网志呢排， 系咩？ 以前成日上电视嘅。 你话六八九点样可以 2.0 去延续你？咁你六八九，你话系江泽民去睇佢捧佢嘅，咁你话如果江即系？唔系江泽民，你话系啊？呢个习近平，咁习近平嘅势力而喺香港变成点？你突然间觉得佢上咗台之后，呢堆人好似隐咗形咁嘅，系唔见晒嘅。 张晓明系啱啱睇见嗰阵大月佢出嚟啫， 系啊， 之后都冇 去书展参观啦，冇啦， 系啊， 哦系啊， 但都好少报道噶书展都 冇出嚟讲嘢，好低调，真 系 好低调。 系咪你睇陈茂波摆到明玩你噶啦？佢嚟打卡啊，俾林郑，跟住转头，啱啱我张凳都未坐暖啫，咁我就抬咗任一招讲你相反嘅说话，因为当时你都系守财奴啊嘛，系咪啊？系你延续六八九嘅路线啊嘛，一个任一招将成个舆论导向变咗，真正嘅财政司而家就出咗嚟啦，你又变咗条靓。 咁老实讲，任一招虽然系垃圾啫，都系好过陈茂波嘅。 咁啊系啊， 陈茂波真系垃圾中嘅垃圾啊嘛，系咪？屌你乜你咁死人湿鸠会计佬，二流会计佬，系咪有乜资格？ 国际经验啊嘛， 系啊， 有国际视野同人物， 佢见 喺每一个国家 啊嘛， 唔系每一个国家都曾经有。朋友握过手， 系 财经界嘅，所以佢真系有呢个地位喺度。而陈茂波就即刻变咗个靓仔。 你会计佬仲系二流嘅会计佬。 系啊， 陈茂波开可能几阵添啊，佢开国际会 计。吓、啊，你话啦，咁点解咁嘅？喂，突然间好似香港唔同咗，系咪啊？唔系营造个气氛啊，系事实真系唔同咗。你就可以问点解啦。 其实我都觉得啊，系真系嗰个情况好特殊嘅，即系你见最近呢一系列关于习近平嘅新闻咧，都好似有心想佢死咁样噶。每一句都唔系对佢有利嘅，表面上好似捧到佢咧，即系好即系 点咁样 目空一切，决策一切，系嘛？但系咧，实际上咧，你如果真系识得睇咧，共产党以前唔会咁，真系要做嗰样嘢。 因为有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你本身系冇权而你要集权嘅话咧，你系唔可以一开始咁外露嘅。 系啊系啊， 你系要扮下嘢先嘅。 佢系外露到咧，系你完全好似唔使顾忌咁样。 所以往往谦恭下士时啊嘛， 系 有个咁嘅时间，然之后先至走去集权嘅。 好简单啫嘛，习近平走去俾特朗普召见。召见完之后咧，跟住咧就即系喺有喺面咁啊，翻大陆，跟住咧就开始咧就封锁北韩，就大家见到有报道就话连入汽油都排队冇钱，跟住经济封锁佢，但系一个屈美十就全力支持翻北韩， 系啊， 点解嘅？ 你明明已经系同特朗普讲念数，然后翻去封锁北韩，系咪啊？跟住我嗰阵时去韩国去济州，其实已经讲明，诶、哎，文在人上，我哋已经收到咧，就开放翻啲呢个旅行团嚟，即系中国旅行团嚟，大家做口做丑做咗场戏，然后咧就嚟噶啦。因为嗰阵时已经同啲朋友讲，喂，系唔系？我哋收到 order 已经，济州全面啲免税啲啊，解禁啲人开始旅行团嚟咯。吓、啊，一个蚊美食，北韩射两支飞弹，跟住再装萨德系统，咁点解会咁样？点解你明明已经系 佢都禁唔住， 佢禁唔住， 系啊， 而禁唔住嘅时候，亦都北韩制裁唔到，而系仲系放紧水俾佢， 系啊， 令到佢有生机，更加即系金正恩 更加发癫， 更加发癫，唔系更加发癫， 即系有钱啊！而家北韩有咗钱啊， 系啦，呢、這个。金正恩有样嘢好叻嘅，就系佢学真正学老毛嗰个叫金正恩，宁要核子不要父子。我一日有核子弹，我先能够话事，我千方百计都要做。你唔系话我黐线，而系佢不停咁做，做因为我只有越强嘅武器，我先能够有本事你又打我，你冇本事嘅，到最后尾你都要同我讲数，因为只有我先得玩到你中国。美国、韩国呢、这个人好聪明，而家调翻转讲，系因为佢明白咗， 知道嗰样嘢系一个保护身符嚟嘅。 佢知 道，如果冇嗰样嘢咧，佢随时俾人斩手嘅。 如果你话你而家俾经济利益我唔发展嘅话，咁啊到大家即系成个国家即系封闭式社会啦。当大家变成一个开放社会，跟住你俾经济利益我嘛，跟住我咪开放咯。一开放我更加坐唔稳。 系啊， 咁我而家不如我想办法集权，高度集权喺我身上，我同你搏，你仲要俾利益我之余，你仲要睇我面口，我仲可以揸到更加多嘅嘢。呢、這个人先就系聪明绝顶啊！ 校翻准嘅时间先射两支导弹。 佢喺适当嘅时候咧做适当嘅嘢。 系啦， 因为咧知道咧，你美国佬都会投鼠忌器，其实投鼠忌器系中国，唔系美国。 系啦， 美国嗰度老实讲啊，你最多你咪射两支手耳，对美国佬冇问题嘅。你嗰啲导弹射唔到美国噶，一射到去中未咩系射到海中心，就俾嗰啲导弹拦截咗噶啦。 仲有一样嘢摆到明，即系我话去韩国嘅时候，去济州嘅时候。早两个月啦，佢哋都话文在人一当选，其实文在人已经好下气同你讲噶啦，咁大家可以缓和嘅。佢就喺呢个时候射两支飞弹，谷南韩布满晒呢个萨德系统，你中国都落唔到台。咁你话你自己本身中国习近平咪控制到大局？ 佢都控制唔到， 控制唔到， 系，所以控制唔到， 唔系嗰样嘢。呢、這个人聪明，但系习近平真系反动。 即系嗰个叫做薄熙来冇讲错咯，呢啲肥仔啊，一睇佢名系有原因噶。 系啊，因为佢真系人心啊，谂住我斗贪佢攞人心，但系当你大踢爆嘅时候，其实我同嗰啲人系冇分别嘅时候，啲人睇你习近平就唔系觉得你反贪，又变翻。原始最初嗰件事就系 冇几耐，我已经讲咗样嘢咧。习近平反贪系等于发咗个独家代理俾自己啫嘛，佢可以贪，你唔可以啫嘛，一样噶。中国冇可能嗰啲官唔贪噶，只系问题你唔可以贪啫嘛，系佢唔系佢认可嗰啲咪贪得咯。 系啊，所以老即系嗱，唔系成日话提老萧抽老萧水，又因为。老萧即系最多人听，亦都系最有公信力啦。即系我哋即系所谓网台最多，即系最讲嘢啦，即系逻辑性最高。佢话习近平可以控制大局系得习派，佢亦都讲过习近平真系决心打探，系咪啊？ 哦，呢个佢好多系老实讲啊。你话佢最有公信力呢样嘢咧，我话唔敢。 即系市面上计啦， 我就唔敢认同。不过咧，佢好多嘢咧就睇好睇表面嘅。啊！睇完表面咧，佢就当咗系。老实讲，好多嘢佢都唔去求证。你就好，最简单讲习近平呢，肯定系错啦。第二，佢讲李嘉诚话好快唔掂啊，点样点样啊？喂，肯定系错晒啦。 李嘉诚嗱嗱声再买多150亿啊！固网电话。 李嘉诚嗰个部署啱嘅喎，香港佢都俾人边缘化紧。其实所有华商都俾人边缘化紧啦，港商。咁佢个做法係啱㗎喎。喂，而家啲钱去咗外国嗰啲先係钱㗎嘛。喺香港嗰啲好危险㗎嘛。 因为李嘉诚係曾经讲过 要投资就去啲 有法治保障嘅地方。系啊，佢讲得好清楚噶。喂，咁先啱啊！你赚咗几多百亿人民币都唔系你嘅，可能系咪？ 你都搵唔到出嚟。 冇错啦，就算搵得出嚟，都未必可以变翻真正嘅钱，系嘛？咁所以咧，嚟紧嗰个，我觉得嗱，而家八月头啦，嚟紧嗰个十，即系今次十九大咧吓，真系会发生咩事咧？我觉得。是以往都好少发生的。 我唔亦都唔相信常委制会被打破。 我都觉得系。 即系呢个世界呢系可以爆冷嘅，有阵时有啲嘢。譬如话十七大之前呢，十年前啦，讲翻。 冇习近平，啱啱爆个习近平出嚟啦。 系冇人谂到习近平。 系啊， 嗰阵时系冇人，系突然间爆一件出嚟噶嘛。个系讲李克强、李元朝。 系啦系啦，讲李克强、李元朝，跟住隔咗阴点嗰个叫做胡春华。 系啦，又要讲啦。老萧嗰阵时， 孙正才嗰阵时未出嚟。 老萧嗰阵时咧就讲话咩嘛？胡锦涛应该搞掂晒啊嘛，记唔记得啊？嗰阵时 佢从来都系睇表面噶啦。 结果嗰阵时咧， 其实唔系，佢从来都系买大热门啊。大热门佢就觉得赢硬噶啦，阿翠荷 1.2 win 啊赢啊，跟住金沙宝 1.3 win 赢啊，咪断脚咯金沙宝。 结果咪杀咗，点解突然间就杀咗件习近平出嚟？系大家估唔到嘅嗰阵时。 估唔到，所以咧退欧啊、退联啊，佢全部都系大热门，佢买大热门全部输晒。 冇人估到。 希拉里系大热门啊嘛，特朗普啊佢专买大热门噶嘛，咁所以今次呢个叫做777，佢买中大热门啦，系咪？ 即系一点一倍。 其实佢嘅脉络系啱嘅，佢从来都系买大热门嘅。所以咧一爆冷佢就输噶啦， 系啊，即系脱欧啊，买大热门，所以又包埋 特朗普，唔系希拉里大热门咯，跟住香港777又系大热门咯，咁香港大热门咧就稳阵啲，因为共产党咧系揸住个色中嘛，你买大我开细，你买细我开大咁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可以控制到嘅嘢系嘛，咁嗱咁啊节目系咪时间差唔多啊？加咗一节啦吓，咁啊加咗一节啦，大家听得过瘾啦吓，咁啊记住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已经有13,000+啦吓，即系当然佢。离十万目标好远啦吓，咁希望大家努力。 哇！我哋几时定咗十万目标嘅？ 啊冇啊冇噶，啱啱今日有嘅啫。个目标啱啱定嘅，咁希望大家努力下啦吓。咁希望我哋咧，其实而家我哋恒常节目平均15,000到啦。咁但系其实咧都，我觉得都有进步嘅空间嘅吓。希望我哋恒常节目可以平均冲破20,000啦。 系啦， 吓，因为而家咧都好多逐渐有20,000，但系咧都未去到平均20,000。咁希望咧，我哋继续做好啲嘅节目吓。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两位嘉宾嚟。今日阿 Billy， 其实国内咁经常翻去咧，其实都可以定时同我哋讲下啲嗰啲内地嘅情势，因为我哋唔系成日翻去咧，我哋唔清楚嘛。因为咧，你要了解嗰样嘢咧，你起码成日望住，咁你先会真啦，系嘛？听人讲嘅同睇大纪元剧冇乜分别嘅， 同埋我中意睇大陆电视剧， 哦，同我一样， 同埋大陆电视综艺节目我好中意睇， 系 综艺节目麻麻地，但系电视剧好似近期啱啱咪讲多两句，啱啱睇咗《神探狄仁杰》第四部，哇，几乎打爆个平板电脑， 我仲系嗰啲咩三生三世十里银滩添啊， 唔系我睇一啲剧咧系冇香港人睇嘅，我睇嗰啲抗战剧啊， 哦。咩地火啊，之前抗战啊嗰啲系嘛， 离战行动啊，但系睇下咧，有时都顶唔顺。 唔系啊，最近有套啊破晒纪录嘅电影啦，40亿啦，吴京做嗰度。 40亿嘅咩？ 战狼二啊， 啊战狼二啊，40亿啦，系啊， 系啊， 哇，40亿过咗啦，有历史以来， 哇，咁犀利啊， 系啊， 初上嘅时已经话10亿。咁快40亿啦， 过40亿啦， 哇赚大钱喎、啊！ 但系嗰度建军大业好似好大镬喎、啊， 系建军大镬，大陆都唔想睇啦。 嗰个系政府唔同嘅，战狼二就要洗下钱啦，40亿洗唔到 咁啊，唔系啊，即系咧你政府嘢咧，啲人越嚟越诶，屌你，乜都知你鸠噏噶啦。其实大陆嘅人咧，其实好多都好反共嘅，唔系我哋嘅，系本身我哋接触好多官啊，最反共啊佢哋啊，系共产党啊， 最反共共产党员 系啊，喂啲党员一讲起。共产党丢你咯，乜又喺度鸠噏，真系噶，真呢个真人真事，我哋赌 过。我又十几年前嘅时候已经同佢哋相处嘅时候，个个有人又收地嗰、那个，屌你老母！ 屌共产党噶佢哋， 个个日日一讲共产党唔好咧，就屌鼠一只，你讲得啱，你讲得啱，佢觉得你讲得啱，佢屌你老味真系。 系啊，真系我赌，大家赌佢赌起波上嚟啊，都屌啊！共产党真系最唔捻可靠， 即系赌波都关事， 赌波关事，因为嗰阵时曼联成日输嘛，屌你曼联输嚟个共产党，屌你 可靠咁样啊？唔系，系而家 嚟喎呢个真系， 唔系而家都系 好用。 佢哋一讲咧，佢哋个主旋律，但系佢哋日日都喺度 自己心，即系斯德系讲咧，共产党就系一个扑街嘅代名词嚟嘅， 因为斯德里边就知道几扑街啊嘛。 系啊，佢哋自己知嘛啲嘢，其实真系嘅。所以咧，啲网友咧好多，佢哋真系坦白讲，吃地沟油的命。就抄中南海的先，你本身食开地沟油，你系觉得自己中南海统治者系嘛？真系真正喺大陆嘅统治者，同我哋嘅思维一样嘅吓、啊。你哋唔怪之得要食地沟油啦，系咪先吓？咁啊，今日节目真系 over 晒啦吓，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写埋结论。